受到100元的这样一个周年庆的特别优惠，400015-5151，我说慢一点，400015-5151，这样一个机会非常的难得，而且呢，苏经理这次来呢也是带着非常大的诚意的， 是 对这样一个价格呢，其实在市场上，您去任何一个小琴的专柜上，包括您去买市场上的任何一个海参，它的这个价格都是非常优惠的。小琴海参它是一个大品牌，而且海参的这样一个在市场上的透明度已经非常高了。价格如此大的这样一个力度也是很难得的，也看出啊咱们这个两个的平台合作的是非常好的。 对，也看到了我们小琴海参为了回馈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会员朋友们，包括大家打电话，就是我们到时候拿到手上的时候是一个提货券， 一个提货券， 对，上面直接写着是5310，对吧， 这个提货券是我们什么时候想提什么时候提， 哎，对，方便， 随时有小琴品牌的这样的客服人员进行接待， 没错。 您还在犹豫什么呢？400015-5151，400015-5151，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府，您就可以得到小琴冷冻即食海参。以前在北广生活时间的平台上是1380元，但是我们的今天是周年庆特别版，所以呢，直降100元，1280元。在市场上，您能买到90根海参吗？所以还在犹豫什么？400015-5151，400015-5151。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视台的主持人曹阳。都市快生活，购物慢选择，电波牵线放心有保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广购物，让生活更舒适。北广购，放心购，400015-5151。 哎呀，苏经理啊，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发现周边的很多人呢都会选海参，都会吃海参，但是呢市场上鱼龙混杂，很多时候有干参，有这个什么蛋干的、糖干的啊，有菜参， 国外的 啊，有这个西洋参 对 吧，也有来自大连的海参啊，但是呢是看到外边都已经泡发了，都已经没有那种 Q 弹的感觉了， 都已经烂了 啊，都已经烂了对吧，而且呢还有那个颜色特别特别淡的，也冒称的说刺身。中国有20多种刺身，那么为什么小琴这样一个品牌选用的是我们辽刺身的这样一个品种？ 首先那说到吃海参，那我们大家都知道一定要吃好的，就是辽刺身。首先小琴品牌成立于1999年，到现在为止接近19年了，那19年当中小琴没有说去做什么其他的一些海参一些产品，但是只做咱们的辽刺身。小琴品牌下面只有辽刺身。更重要的是，当时小琴姐在19年前的时候创立这个品牌的时候，一开始只有那种要泡发的，她会觉得很不方便。为了让大家，为了让全国其他地方的朋友也能吃到好的海参，她就不断的开始研发，不断的来进行改良，不断的来进行尝试，然后为了让每一个人然后吃到这个海参的时候都能吃到更多的营养物质，所以说才有了即食海参。那么到现在为止呢，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到大连，包括说您在出租车上的时候，很多的师傅都会给您推荐小琴海参。为什么？因为到现在啊，它有这个工厂是上千人的，而且我们拿到这个小琴海参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包装是跟其他品牌不一样的，它是用到小琴姐的这个头像，而且上面直接就是小琴姐的名字跟头像，给大家做到一个担保的，这也是一个人品一个的认证。 确实啊，小琴这样一个大品牌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实力去做这种事儿。 对， 而且呢今天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的周年庆，1280元90根，而且还是即食型的，方便我们听众去日常当中补充自己的身体。海参这个品种啊确实是非常有讲究的，小琴海参的这样一个处理技术呢能够大的保留海参当中的营养。 对， 平常我们说为什么要吃海参，其实呢大多数人注重的都是它的营养， 是 比如说海参有这个三低一高的特点，高蛋白、低脂肪、低糖、低胆固醇的这样一个特点。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去问苏经理，为什么我们小琴海参能够做到这样的价格，能够给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听众朋友们这样的优惠呢？ 首先是这样，跟北京电台北广生活时间合作到今年是整整4年的时间了。 对。 然后呢现在也是我们的4周年庆。 哎、 所以说小琴作为那么大的一些品牌，也一直特别想感谢全国的会员，包括说我们北京电台北广生活时间的会员对我们小琴品牌的支持。也想在这么大的平台再次做一下我们的宣传，小琴品牌的宣传，所以说才有了今天的组合还有力度。 所

今儿这个， 嗯， 在咱北广购物，让所有听众朋友吃着踏踏实实的， 踏踏实实， 你都可以给家里的老家啊，都买一套六盒 。 每一盒啊、 嗯、 大铁罐每一盒是一斤装 的。 199。 等会儿我没听错吧、嗯、199我能吃六斤猪蹄儿。 对。 而且还是老汤炖的。 六斤老汤炖的花生猪蹄儿。 而且还不是说咱们平常那白条猪，还是这个 溜 的 猪，农家溜的猪、 哦。 对吧，你能吃六斤 ,199, 还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 真实惠，你给我来一套呗！ 哎，别着急 。 但是你得赶上现在此时此刻，如果此时此刻你要订，打电话， 嗯， 跟咱400-0155-5151，咱北京电台的北广购物直接联系，这是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啊。 是、嗯， 再多送你二斤， 再多送我二斤，那也就我算算啊，是8斤八大罐的 八斤 澳元生的这个助手花生， 199，平均不到25块钱一大份儿。 25块钱，那我在外边买半个猪蹄也得将近20块钱。 对呀、啊，这是一大份一斤花生猪蹄儿、 嗯， 做好了冷吃热吃都行。 那行， 啊、 我这跟我们 199包邮啊， 199包邮，给您送货到府，验货之后再付款。我跟我们听众朋友一块啊、 嗯， 咱在这个直播期间，哎， 抓紧直播间， 抓紧打电话400-0155-5151，400-0155-5151。那、啊、李想，我想问你啊， 嗯、 就是咱别光好吃， 嗯、 咱别光说图了省事儿、 嗯， 因为省事儿省钱这个事儿、 嗯、 我干过好多，但是也吃过不少亏、 嗯。 为什么？因为我特别担心这个安全的问题。 哎，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们选了澳元生大牌子？ 嗯， 首先在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广购物，这是咱北京电台自己的、 嗯、 啊，咱自己的购物平台，在这儿给大家选的都是精挑细选的大牌子， 嗯， 良心企业， 嗯。 第二个，你看啊，这么大一罐， 嗯 啊，给您热封装炖好的花生猪蹄儿、 哎， 没有防腐剂添加， 哦， 为什么？其实呢，这是现代食品加工技术的一个进步， 嗯， 不需要加什么防腐剂啊，什么悬浊剂了，您直接把那个热的时候一封装，然后经过一灭菌，踏踏实实跟家里放着，随时想吃随时能吃，这是特别好的现在一种灌装技术的提升， 明白？ 没有任何防腐剂，你放心吃，你踏踏实实吃，配料表你去看啊， 嗯， 就是花生、猪蹄儿还有香辛料调味儿啊、 嗯， 给您放点糖，放点盐，这是正常的啊， 嗯， 为调出来的。 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听了李想介绍这么多了， 嗯、 听了人家澳元生助手花生， 嗯， 我总结三个词儿叫什么？ 嗯、 省心、省事儿、省钱。怎么着？什么叫省事儿啊、 嗯？ 人家给咱炖好了， 嗯， 炖的软烂了，皮酥这个筋烂。 对， 另外一个用的是，为什么说省心？用的是。农村的溜达猪、 嗯哎、 用的是人家的老汤，文火慢炖、 嗯、 把这个20多味的香辛料给您炖进去了、 嗯、 另外一个省钱， 对， 199块钱八大罐、 哎、 八， 只有直播时候是八大罐、 啊、 错过这个点儿，六大罐我可以给你、嗯、 啊，那咱就抓紧吧，拨打电话400-0155-5151 400-0155-5151。其实说吃猪蹄儿啊、 嗯、 不光说咱们平常满足了这自己的口腹之欲、 嗯嗯、 满足了说咱这个口嘴馋吧、 嗯、 另外一个还有什么满足了身体的健康所需。其实猪蹄这东西为什么一直流传下来这么长的时间， 这么爱它 就是因为什么、嗯、它不光含有各种各样的丰富的营养，另外一个、 嗯、 很多人说吃猪蹄就为了补充里边的胶原蛋白。 我觉得咱对于咱老百姓来说，这猪蹄那就是真真正正的非常好的胶原蛋白补充剂， 尤其是对于女性， 哎， 哎，这个平常多吃点猪蹄儿， 嗯， 咱不说其他的，就说这个皮肤，就说咱这身体啊， 嗯， 它都有好处，肯定的， 对吧？嗯， 另外一个，刚才听李想在这说的时候啊，我偷偷乐把人那个澳元生厂家， 嗯， 拿过来的这个检验检测报告， 哎， 我拿过来看， 你看了， 他说是每100克中含有12克左右的胶原蛋白。 每一百克，咱们这一大罐，这可就是500克一斤。 嗯， 一斤当中就有1两多的胶原蛋白， 真是 24块多，不到25块钱，24块8毛。 哎， 所以您在直播时候跟我们联系400-0155-5151，我说慢点啊，400-0155-5151打电话，199块钱， 嗯， 8斤。花生猪蹄儿， 嗯， 给您送到家里面，您甭担心，说我一顿吃不了，8斤，每一斤都是一个独立的铁罐包装， 对， 一次开一罐就行，来人多了开2罐， 哎， 您是冷着吃，您是切成冻，还是热着吃，您把它热成汤，煮成面啊，您都行，随便怎么吃都行，一道大菜给您备齐。 只需要一个电话，400-0155-5151，400-0155-5151，给您送货到府。